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小猫很听话，不闹腾，哪怕洗澡时也不挠人，只温驯地踏着水玩，端庄得很。梳毛的时候也不忘自己细心整理好自己的奶胡子，是一只相当自立自强的好猫。池小池一边孝顺师傅给师傅梳毛，一边在心里对林六一犯嘀咕： 六老师，这是灵兽，碰上个大点的狗，这个甜点都不富裕啊。 他会剑法。 哦，对，也是。 过了一会儿，池小池又拿手量了量它的长度，忧愁道： 师父只有这么大一丁点儿，我怕哪天起夜不小心一脚给他踩死了。 不会的，放心。 这算试尸吗？ 不算。 池小池又安静了一会儿，大概两分钟后， 师父也忒小了，没修炼出人形的时候是怎么活下去的？出去碰见个个大点的灵兽，当牙签都怕脱毛吧。 池小池继续忧心忡忡。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师父往他的腿上张嘴啃了一口，以示警告。这反倒更坐实了池小池的担忧啊。 你看六老师，他咬人都不疼。 哎，林六一已经很后悔了，他只考虑到猫抱起来舒服，威胁性不强，方便亲近的同时又和上个世界的黑豹同属猫科，性情相近，恰好能暗示池小池关于梅老板的事情。但千算万算，他偏偏算漏了池小池那千回百转的脑子。早知如此，自己就该变头白虎，天天去池塘边捉鱼，真是很气呀。另一边，池小池抱着猫想，文玉金的师父云游四海时遇到了文玉金，把他带回山里，让他有了个可以四下疯跑的家，自己却没法替老板做决定。不知道现在老板是不是还跟着丁秋云，或者是已经离开了队伍，有了自己的母豹子。他想着文玉金轻裘缓带、清雅无声的模样，趁着小猫被梳得眯上眼睛一脸想足时，大逆不道的轻捏着小白猫的耳朵对零六一道： 不知道老板变成人是什么样子。 零六一听着他的语气心间一软，刚想说话，便听池小池自顾自道： 大概是一个长满凶毛的大汉吧。诶，六老师你怎么不说话了？ 零六一深呼吸，人生就是一场戏，因为有缘才相遇，别人生气我不气，气出病来无人替。池小池怀里的小白猫调整好心态，抖一抖耳朵，趁他把手拿开时，用前爪轻轻抱住他的食指，把脑袋顶在他的掌心里温柔的蹭蹭，那是个十足十的表示信任和依赖的动作，老板还是一只小奶豹时经常做。池小池有点惊讶，低头看他，但他看样子已经很困倦了，把脑袋转钻到池小池腰腹处，迈着小爪子上下爬了一番，最后选定了在池小池的胸口处安营，像是觅到了一处令他安心的窝，蹲下趴好，摆出一副打算安然入睡的模样。被刚才的动作电酥了心的池小池没再说什么，他在软榻上平躺下，手指轻轻抚着奶猫柔软的额顶，小猫很快就睡着了，贴着它心脏的位置。 看来今夜他是走不了了。好在这床足够宽大且相当柔软，池小池躺平在上头时，骨头都跟着酥了一酥。他感叹道， 这床还蛮舒服的。 林留一想，专门为你准备的，舒服就好。池小池低眸看向怀里的小猫，他问林留一， 跟我睡在一起，他会梦见吃全鱼宴吗？ 林留一轻轻笑了，他想， 我努力争取一下梦见你。 一人一猫各怀心思，沉沉睡去。只是今夜注定有人无眠了。燕京华回到了余光堂后，越想越气，越想越憋闷，一口血堵在心口，欲咽不得，欲吐不得。他细细回想今日发生的一切，试图找出人为操纵的因素，但除了在塔林里段书觉自行破关却没有招呼他略显异常之外，逻辑上全无破绽。他几乎是顺理成章地丢了本该属于他的机缘，这比被人直接抢去了还要令他窝火。如果说被抢去他还能找些借口，譬如对方玩弄心术胜之不武，但事情按照原剧情按部就班的发生，燕京华之前所做的一切努力就变成了一场笑话，好像他是一只绿头蚂蚱，不管怎么蹦跶都左右不了人，最终结局还是被一脚踩死。对燕京华来说，这种感觉比吃苍蝇还恶心。段书觉仍是那个榆木脑袋，从通关夺剑再到拜师都按照原文情节发展推进，没有崩过人设，唯一算得上变数的就是那个叫文玉京的人，不仅失去了他的宝珠，还把他养了十年的鱼给摸走了。可当时文玉京偏偏占得先机，提出索要段书觉为徒，堵得他有口难言。难道自己要在那个尴尬的时刻开口说，请把我的宝珠还给我？他若是拔出石中剑，还有些资格与文玉京讨价还价，结果现在鸡飞蛋打，在众人眼里他就是一个白白捡了珍珠却不识价值的跳梁小丑。就算他说宝珠是他自己的，可有人会相信吗？系统不理会燕京华的咬牙切齿，追问道， 宿主下一步打算怎么安排？ 他不关心宿主拿到进度值的手段，只关心最后能拿到手的进度值有多少。燕京华闻言只能强忍肉痛，盘点起此次的损失来。经历过时钟剑一事，代表大气运的时钟剑没能取到，原有的进度倒已经被扣得七七八八，再加上丢了宝珠又没了段书觉，燕京华越盘点越觉得自己像是被慢刀子割肉，疼得直打哆嗦。他斩钉截铁道， 宝珠必须得要回来。 怎么样？ 对文玉京此人，系统也无法提供详实的数据，摸不透他性子，当然也无从下手啊。 段书觉不就在他身边，我对他有恩，他不会不帮我。 系统想想觉得有理，就继续问， 然后呢？ 燕京华咬了咬牙， 看书。 这次失利的原因燕京华简单的总结了一下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自己吃了没文化的亏。自己这十年过得太顺风顺水，又早就筹划好了拔剑逆袭的剧本，所以根本就没有留心原书的剧情进展。反正等他拔剑成功后，什么原书设定都得靠边站，也用不着再细读了。没想到天意弄人，再加上对方的主角光环，他的剧本被迫全盘作废。他除了精心研读那本鲛人仙君外，也想不到更好的翻盘机会了。他点灯熬油苦读了整夜，把前期所有他看不起的设定又都重温了一遍，还捏起鼻子记了笔记。第二日他便去文玉京所居的回首峰找段书觉，谁想山上山下找了一大圈，从天亮找到天黑他也不得其门而入，反倒被蚊子咬了一头包。燕京华只好去找了赤云子，摆出苦相说段书觉有些东西落在了余光潭，他想给段书觉送去。自从相识之后，二人情谊深笃， 如今乍然别离，心中实在想念，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，望师父成全，放他上去看段书觉一眼，云云。燕京华抒情完毕，便满怀希望地盯着赤云子。谁想赤云子道： 你小师叔喜欢自守一山，清闲自在，最厌恶旁人打扰，他选在何处修炼，我怎知晓，你安心回去修炼便是。还有六师弟性格温和，段书觉受不了委屈，莫说的他会遭受欺凌一般。 燕京华碰了一鼻子灰，还被赤云子训斥了一番，叫他安分守己，好好修炼，不要白白浪费自己的才华。气得肝疼，出门便喃喃地骂了一路。要不是夺剑时出了意外，老东西现在敢这么跟他说话？没办法，他只好折回余光潭继续研读鲛人仙君，只是多了几分心浮气躁，在看到过去自己厌恶的情节时，总忍不住骂人。终于熬过了对他来说又臭又长的夺宝阶段，他精神一振，速翻几页，蒙尘的记忆总算恢复了一点点。啊，是石雨山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这个机会。原书中，段书觉拜赤云子为师，潜心修道，消化先祖留下的剑诀。约三月后，石雨山有鬼物作乱，赤云子并未在意，起先派了自己的大弟子，领着包括原来的燕京华在内的三名内门弟子以及30名修士前往。然而这30余人消失在了石雨山内，赤云子又派遣自己的三弟子带着100修士前往查探情况，并接应众人，同样是一去无回。最终拿到石中剑的段书觉主动请缨前往，而段书觉也是在那里遇见了未来的黑蛟妖君。